赛重要，管他幸福还是伤心也好，爱过才重要。 Love me, love me, 帅到哪里？

真的快乐。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，你决定不